箴言第十一章，上主深恶假称，却喜爱砝码准确。傲慢来到，耻辱随后而至。智慧只与谦虚人相处，正直的人以正义为领导，被义的人必为邪恶所毁灭。在上主盛怒之日，财富毫无用途，只有正义能救人免于死亡。完人的正义为他修平道路，恶人必因自己的邪恶而颠扑，正直的人将因自己的正义而获救，奸诈的人反为自己的恶计所连累。恶人一死，他的希望尽成泡影，同样奸匪的期待也全然消失。一人得免患难，恶人反来顶替。假善人以口舌伤害自己的近人，一人因有知识却得以保全。几时一人幸运，全城欢腾；几时恶人灭亡，欢声四起。一人的祝福使城市兴隆，恶人的口舌使城市倾覆。嘲弄自己朋友的人毫无逝去，有见识的人必沉默寡言。往来传话的人必泄露秘密，心地诚朴的人方能不露实情。人民缺乏领导，势必衰弱，人民的得救正在于谋事众多。为外人作保的必自讨苦吃，厌恶作保的必自享安全。赎得的妇女必为丈夫取得光荣，恼恨正义的妇女正是依耻辱的宝座。懒散的人失落自己的财物，勤谨的人凡取得财富。为人慈善是造福己身，残酷的人反自伤己命。恶人所赚得的工资是空虚的，播种正义者的报酬才是真实的。横行正义必走向生命，追求邪恶必自趋丧亡。上主憎恶心邪的人，喜悦举止无暇的人。恶人始终不能逃避惩罚，义人的后裔必获得拯救。女人美丽而不精明，犹如套在猪鼻上的金环。义人的心愿必获善报，恶人的希望终归破灭。有人慷慨好施，反更富有；有人过于吝啬，反更贫穷。慈善为怀的人必得富裕，施惠于人的人必蒙施惠。囤积粮食的人必受人民诅咒，祝福却降在卖粮食者的头上。慕求美善的必求得恩宠，追求邪恶的邪恶必临其身。信赖自己财富的人必致衰落，义人却茂盛有如绿叶。危害自己家庭的必承受虚患，愚昧的人必做心智者的奴隶。义人的果实是生命树，智慧的人能夺取人心。看，义人在地上还遭受报复，恶人和罪人更将如何？